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59集，鬼鬼祟祟。众人吃了宵夜，走出饭馆，妖妖也吃了一筐鱼，打着饱嗝溜达。也幸亏是后半夜，没人看见。展昭边走还边看妖妖，别看他在天上水里速度奇快，走路的时候却跟着鸭子似的左摇右摆。虽然速度不慢，自己也走得挺惬意，但是别人看着真心累。展昭伸手去揉妖妖的背脊，妖妖立刻拿大脑袋蹭他，非常亲密。天尊和白玉堂走在后边，瞧着前边一人一龙边走边闹，莫名的也心情好了起来。 刚才瞧出什么问题来了吗？ 船上人并不多。 嗯。 闻言，展昭在前边回头。 人不多？ 感觉不像十万人马。说起来，我大宋大部分地方都是陆地，就算他水军很强，船很大，但真要攻打进来，还是得上陆地。上了地面，这点人未免也太少了，怎么跟赵普打？哪里来的资金？ 这也是赵普留欧阳驻守在皇城的原因吧？ 你是说有人跟他们里应外合？博阳王？ 博阳王这辈子就留了一个忠臣的名号，一把年纪了，不至于晚节不保来个遗臭万年吧？那没准是别人。 不同于开封府众人，经过几番研究，都知道了八族列岛的线索。展昭他们目前还是一头雾水，连那些战船是哪里来的都闹不清楚。回到了军营，白玉堂往床上一靠，就开始闭目养神。展昭知道他挑剔，虽然床铺和被褥都是新的，但还是拿出去抖了抖，拿回来，就见白玉堂已经睡着了。轻轻将被子盖在白玉堂身上，展昭靠着枕头看白玉堂的睡脸，顺便伸手将也要靠过来凑热闹的妖妖推开。看了一会儿，展昭终于是觉得有些困了，于是靠着枕头挨着白玉堂睡了起来。 哇、啊啊、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白玉堂在睡梦中就听到耳边一声喊。因为离得太近了，震得午夜耳朵嗡嗡直响，边揉着耳朵边坐起来，转脸看就见展昭坐在那里正喘气。和上次半夜惊醒的情况似乎一样，白玉堂伸手去摸了摸展昭的鬓角，果然冷汗湿透了。掀开被子，白玉堂坐了起来，看正喘气的展昭。 又做噩梦啊？ 展昭说不上话来，他刚才迷迷糊糊睡着之后又做了之前那个梦，梦境画面几乎一模一样。白玉堂坐在他床边，他抬起头看到白玉堂戴着那张白色的鬼面具。白玉堂也很费解地看着展昭。 这猫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还是担心怎么总做噩梦呢？ 在白玉堂看来，展昭属于吃好睡好心情也很好的类型，以前都没这种情况，这几天是怎么了？展昭盯着白玉堂看着，脑子里却是飞转。 为什么连着做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噩梦？而且为什么一直梦到玉堂戴面具啊？这究竟是梦，还是什么不祥征兆啊？ 两人都想着对方的事情，对视着发呆，看着对方的神情也都是一脸的担忧。这时就听一个声音慢悠悠地传来。 你俩还小啊，睡觉这么不老实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回过神转脸看，就见对面的床上天尊正单手托着下巴靠在那里，床边就趴着打哈欠的妖妖。展昭才想起来，刚才天尊不肯一个人一间屋，非要跟他们一间，于是睡在了对面。天尊则是看了看展昭。 睡不踏实吗？怎么内力波动那么大？ 内力？ 白玉堂也不解，他就在展昭身边躺着，没感觉这猫内力出现了什么问题。天尊眯着眼睛瞧了瞧展昭， 又瞧了瞧白玉堂，突然有些三八的问展昭：“ 梦见什么了？说来听听。” 展昭略尴尬，总觉得不太好意思说，倒不是说梦到白玉堂戴面具说不出口，而是梦到白玉堂戴面具他这么大反应有点说不出口。展昭咳嗽了一声，翻身躺下。 继续睡吧，不然天都亮了。明天去查查那些船上都是什么鬼啊。 白玉堂躺下前下意识地看了看对面的天尊，就见天尊看着展昭的眼神似乎略微有一些担忧。白玉堂心中就疑惑，他师父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而天尊所担忧的则是展昭的确是继承了阴侯的血统，以前阴侯也有过这种情况，在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前都有强烈的预感，预感的表现就是晚上连续做同样的噩梦。展昭做噩梦又别别扭扭不肯说，天尊就猜到八成跟自家徒弟有关系。想到这里，老爷子摇摇头，顺手搂住夭夭的脖子：“ 哎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跟着着什么急？” 正想着，夭夭突然打了个饱嗝，天尊被一股腥味熏得蹦了起来，开窗换气。白玉堂无奈地睁开眼，他师父也是100多岁了，这么能折腾。又转脸看了看，展昭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，闭着眼睛皱着眉。展昭在干嘛？他在努力睡觉，并且努力再做一次梦。他每次看到白玉堂戴着面具转过脸来看他，梦就醒了。他倒是想接着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。这时，不知道哪儿悠悠扬扬地传来了一阵笛声，似乎是随风而来，乐声很远的感觉。白玉堂突然坐了起来，下床，抽了件披风披上出门。天尊正跟夭夭斗气，扒着窗户喊白玉堂：“ 大半夜的不睡觉去哪儿啊？”“ 睡不着，出去走走。”“ 别走远啊，早点回来。” 天尊见他出门，不忘嘱咐一句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等白玉堂出了院门，天尊刚一回头，就听到耳边嗖一声，展昭蹲在了他身边的窗台上。天尊让他吓一跳：“ 动作这么快？”“ 耗子大半夜听到笛声就跑出去了，约会吗？”“ 说起来啊，这曲子好耳熟啊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”“ 啊？” 展昭更好奇了，就要跟去，不过被天尊拽住了脖领子。展昭就回头瞧天尊：“ 再不追就跑远了。”“ 你跟去干嘛？难道你想跟踪玉堂啊？”“ 不行吗？”“ 这样是不对的。” 天尊严肃脸。展昭眨眨眼，天尊话锋一转：“ 抓奸这么有趣的事情，自然要带上我一起去啊。” 说完，天尊撒手往外一蹦，展昭跟上，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抓奸？白玉堂出了军营就往西走，看走路的速度不像是出来溜达的，倒像是循着笛声在走。展昭和天尊虽然轻功好，但白玉堂可不是好跟的，于是两人在远处的屋顶埋伏着，跟得很小心。“ 哎呀，难得见玉堂鬼鬼祟祟。” 展昭看了眼走在路中间的白玉堂，有些不解：“ 有鬼鬼祟祟吗？”“ 你看他一副怕人跟踪的小心样子。” 天尊指了指，展昭又看了一眼。白玉堂走得虽然挺快，但是目视前方连头都没回一个。“ 这样算很小心啊。”“ 一定有问题。” 展昭被天尊说得莫名紧张了点。这时笛声又传来了，白玉堂果然是循着笛声去的，到了个巷子口拐了个弯儿。“ 肯定有奸情。”“ 有吗？”“ 走，别怕哈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天尊给你做主。” 天尊拉着展昭气势汹汹地跟了上去，展昭跟着往前跑，还是觉得这对话哪里貌似不对。跟到巷子口，就见白玉堂又拐了个弯儿。 展昭和天尊追了出去，前方出了巷子口是一片开阔的芦苇荡，此时的芦苇都长得过人那么高了。展昭和天尊到了芦苇荡前就不见了白玉堂的踪影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跑哪儿去了呢？天尊突然戳了戳展昭，指了指鼻子， 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 展昭四外闻了闻，别说，还真的有一股怪味，不明显，大概是因为晚上风大从别处吹来的味儿。 那边好像有人。 天尊说着就要钻进芦苇荡，展昭赶忙一把拽住，好嘛，就天尊这转个弯都迷路的体质，真跑进芦苇荡还得了，别一会儿弄丢了他怎么跟白玉堂交呢？两人在芦苇荡前拉拉扯扯，一个要进一个不让进，这时一阵风过，带过了一阵血腥味儿。展昭一惊，一把撒手，赶忙就钻芦苇荡里去了。天尊没提防展昭突然撒手，好险一屁股坐地上，拍了拍胸口暗自感叹， 哎呀老鬼，你外孙真行啊，哎，还好没摔着，不然一百年的英名就毁于一旦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大家新年快乐，我是在龙图当中为包拯配音的 CV 王胖子，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。